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徐冉。今天是周一啊，但是很多朋友都感觉好像已经上了一天班了，但是要告诉大家，今天还是周一。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有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啊！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马上呢十一长假就要来了，在保障国庆节日市场供应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专题发布会上，商务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进行了研判呢，今年在国庆期间，咱们的消费市场会呈现一个繁荣稳定发展的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那目前各地的批发市场、连锁超市还有农贸市场，都根据了自己节日市场的一些特点，适当的增加了像粮食、食用油、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备货量，以保证市场供应。马上到来的假期呢，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自驾游出行的一些消息啊。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在会上表示，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当中，全国的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的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10月7号的24点结束。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的日均流量在4500万辆左右，较8月以来日均流量的3074万辆增长46%左右。所以如果啊您是10月1号出行的话啊，我估计比如说从北京出城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再来关注一下虚拟货币的相关消息。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呢是发布了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增补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淘汰类。在增补列入前，将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视同淘汰类产业处理。按照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有关规定禁止投资。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在咱们国家这个像虚拟货币的挖矿啊，甚至有很多人啊斥巨资买这个矿机，就是为了白天黑夜不停的挖这个比特币的，还有交易比特币的，这个在咱们国家不仅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还是违法的。所以也劝大家啊，千万不要受类似骗局的这个蛊惑，自己也不要铤而走险。退一万步讲，这件事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签署了第747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正式实行。为了适应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以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还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条例、三部行政法规。再来关注一下财政部网站呢，26号是公布了8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的情况。2021年的8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达到了8797亿，其中发行一般债券是2437亿，发行专项债券6360亿。那按照用途进行划分呢，发行了新增债券5930亿，发行再融资债券2867亿。大家早上好啊，欢迎这一时段进入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张慕容刚才说，就听完，应该是听完刚才那条比特币的那条啊，还说哎呀，踏踏实实工作挣钱最靠谱了。欢迎大家这一时段登录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实时互动一下，咱们说一说，尤其是大家在上班路上啊，可以聊一聊关于挣钱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来自花呗的几条消息啊。实际上作为咱们节目的资深听众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过去我们一直在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部分这个以小额贷款为以小贷公司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些信用金融产品啊，是越来越多了，在咱们的各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个支持之下啊，现在这样的产品是越来越多了，他们逐渐接入了央行的征信系统。那这件事儿实际上在今年的上半年咱们就跟大家说过，花呗呢是部分接入了征信系统，有的人在手机上应该已经收到了提示。但是呢，前两天的正式消息是表示花呗已经开始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这个消息一出啊，花呗方面呢也给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说只要大家正常的使用，按时间还款啊，就不会有什么征信上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还是表示哎呦，好像有点怕怕的，那我即使是正常还款会不会影响我日后的贷款呢？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件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从更高的另外的一种维度来了解花呗等等类似的这些信用金融产品。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的商务部是召开了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专题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商务部消费促进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进行综合研判呢，今年全年的汽车销售有望实现一个正的增长，扭转连续3年持续下滑的局面。那下一步将深化汽车流通领域放管服的服务改革，推动出台相关举措，激发市场的这个活力和内生动力，推动取消二手车交易的不合理限制，以及进一步便利二手车异地交易，促进二手车行业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繁荣二手车市场，带动新车市场的一个大力发展。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个二手车市场是相对来说还是确实比较繁荣，当然也受到了这个新车生产受到芯片影响的部分因素的一些影响吧。二手车市场的价格也正在不断的水涨船高当中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看一看。来关注一下节前的资金流动性的情况啊。根据央行网站的消息，为了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最近的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展开了1000亿的14天期的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呢是2.35%，因有5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当天是实现了净投放500亿。央行货币政策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几个月流动性供求将会保持一个基本的平稳，不会出现大的缺口和大的波动。对于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对流动性产生的阶段性的扰动呢，央行有充足的工具以予平滑。市场不宜简单根据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或超额准备金率判断现在资金量的一个松紧程度，判断流动性最重要的指标是观察市场利率。下面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市交通部门对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其中的第六条增加了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那第十四条第九项呢，是删除了平衡车内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轮滑鞋、滑板等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原来啊，我在北京地铁站当中还真是见到不少人都是这个站在自动平衡车上去进站的。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昨天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网站发布了关于北京市关于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那征求意见稿提出呢，为了支持企业上市，完善企业上市培育机制，扩大上市企业的培育库，提供各类上市辅导服务，对于处于上市材料审核阶段的中小企业，在政策范围内协调解决上市过程当中面临的这个困难和问题，优先办理募投项目的行政审批，依法高效开具合规证明。那对于完成上市挂牌的企业，帮助对接金融机构提供股票质押、并购融资、定向增发等等金融服务。来关注一个新生事物，叫做北京的士，正式开始了。北京出租车巡网融合官方平台上线运营。那昨天呢，这个北京出租车巡网融合官方平台北京的士是正式上线开始运营了。那据了解呢，这个是由北京出租汽车即汽车租赁协会和高德打车合作打造的。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个合作，基于高德打车的好的出租数字化升级之后的一个解决方案，以互联网加出租汽车的模式，帮助北京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行一个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以实现网约化的运营。哎，我觉得这对于北京的很多巡游出租车来说啊，是一个好事儿。在网约车时代全面到来之后，很多巡游出租车司机呢都没有完全的能够享受到由于互联网作为一个基础产品给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的质的提升，反而是从竞争力上哈有一些弱势。那现在呢，也希望通过一些官方平台企业的入驻，帮助他们能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有更好的市场竞争能力。来关注一下正在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的签约仪式呢，25号举办，有44个重点项目达成了签约合作，总金额达到了352亿23000元，同比增长6%，再创下历史新高。那签约的项目呢，囊括电影项目、影视产业基金、电影系列衍生业务等等电影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关于互联网的互联和互通。那支付互联互通是再进一步，银联的云闪付开始接入了腾讯和微信的部分场景，即微信支付的收款码和银联的云闪付 APP 实现了一个互扫互认之后呢，最近腾讯和云闪付的互联互通也迎来了一个更大的进展，那就是包括云闪付 APP 会支持像 QB、 QQ 音乐还有腾讯视频的充值服务，还有微信小程序支持云闪付支付了。那另外呢，从9月22号开始，微信小程序启动支持云闪付 APP 的灰度测试，首批上线的小程序包括像微信读书、腾讯视频等等。也就是说呀，当大家通过小程序进行充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在整个腾讯的这个环境下啊，您可以选择微信支付或者是云闪付作为支付方式。这在互联网上的互联互通当中算是一小步，我作为消费者啊，我们共同期待另外的一大步。来关注一下恒大。最近呢，恒大汽车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表示本公司董事会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本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同意终止上市辅导协议，并将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进行报告，因此建议发行人民币股份将不再继续进行。据了解，2020年9月18号恒大汽车从发布公告表示说，经过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呢，拟发行人民币股份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进行上市。还好没上啊。最后再来关注两条大家关心的消息啊。首先来看一下江南布衣。最近呢，有网友投诉江南布衣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童装印有一些不当的图案啊，有一些哎呀，读起来看起来让人心里面觉得毛毛的一些英文短语和图片啊。那对此呢，杭州西湖区相关部门已经约谈该企业，责成企业立即下架涉事童装以及同类型款式服装，对已售涉事童装做无理由退货处理。同时呢，成立由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属地街道组成的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来关注苹果在发布了自己新品之后啊，这两天呢也出现了一些新品暴露出来的问题啊。苹果新一季的产品呢是在9月24号正式发售了，现在也不少人拿到了新的产品。最近有多位用户在拿到新品经过测试之后呢，就发现今年新发布的 iPad mini 6产品在竖屏状态下会存在一个明显的果冻屏的问题。其实非常好理解啊，就是在竖屏状态之下，如果你拖动屏幕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屏幕上有一块是拖不动的，明显位移不同步。那也有业内专家表示呢，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或是硬件安装影响了屏幕的刷新方向，比如说手机通常是上下刷新，因而感知不太明显啊。另外呢，屏幕出厂前横竖方向都会进行一个测试，那也许这一批产品啊或许会有一些良品率的问题。目前呢，苹果还没有官方的对此问题进行表态啊，估计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比如说质量的调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态的情况。那以上消息呢就是我们今天资讯方面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邀请嘉宾来电话连个线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花呗全面接入征信的相关消息。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徐冉啊。今天早上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花呗以及相关产品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相关消息。我看最近有很多朋友啊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然后呢也纷纷有一个自己的态度。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哎呦，那这我不敢用了，我就赶紧呢给它关了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啊，您只有把前面的所有花呗的这个消费记录都按时还完之后，这个花呗的服务是可以关闭的。然后同时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说这个央行征入这个花呗征入央行征信体系这件事儿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呢可能很懵懂啊，就是感觉对自己是有影响，但是究竟有哪方面的影响呢？似乎大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大家现在对于这种类信用卡的产品啊，使用和认知上都要比前几年要更加的成熟很多。比如说现在正在我们聊天室参与互动的几位朋友啊，能够感得出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大家对他们的认识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飞鱼洒清晨说，花呗可以开通也可以关闭啊，其实只要能够按时还，我觉得花呗也没什么不能用的，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使用习惯啊。用户2879说，我觉得花呗花钱挺方便的呀，只不过需要你钱袋子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按时还款，否则很麻烦。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呢认为自己的自制能力可能不是特别够啊。1679说，哎呦，我感觉这花呗啊就是敞开了我的钱袋子，让你源源不断的花钱啊，我不开通，我不惯自己这种毛病啊。首先呢，这个花呗也跟原来的信用卡一样，它是有一个这个额度的，这个额度也不是说你想花多少都能花啊。但是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还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为什么花呗一说我们现在正在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大家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啊？那今天还是来连接一下我们在这方面话题的专业嘉宾，来自苏宁金融的高级分析师黄大志老师，一起跟我们分析一下。大志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久不见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花呗等等类似这个产品它现在的一个现状。首先从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主题入手，花呗呢是开始全面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关于征信体系啊，现在我们国家我们全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征信系统。那这个央行征信系统在整个的征信体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再给大家复习和画一画重点，好吧，大志老师。 是这样的，就是国内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应该说征信这个体系啊，就是它从这个主体方面分两类，一种是这个企业征信，一种是这个个人征信。那我们常说的这个个人相关性比较高的，其实就是这个个人征信的这个业务体系。那在整个这个个人征信这个系统之中，其实央行的这个征信中心啊包括大家所说的这个接入这个央行的征信系统，它属于一个最底层然后最基础啊也是覆盖规模最大的一个征信系统啊。它目前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征信系统，它基本上覆盖了全中国大概14亿人中的10亿人啊，也就是说大概有10亿人的你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记录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信贷记录啊，你的个人财产信息啊，已经接入到了这个央行的这个征信系统里面。啊，那剩余的这个4亿人呢，大概就是属于没有，就是属于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白户啊，就是说你的信息在央行征信中查不到。那为什么查不到呢？啊，一方面是属于，比如说有的人是没有这个银行卡，对吧？或者有的人这个相关的这个财务信息，或者说有的他这个财产信息啊，他从来没有办过这个类似于银行的业务啊，那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啊。所以说这部分人他的这个央行征信他的这个征信信息啊是没有被记录到这个央行的征信系统之中的。那在整个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10亿人中的这个就是已经被覆盖了征信的人群之中呢，大概有5亿人左右啊，就是不到5亿人啊有这个信贷记录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信贷记录，对吧？我们其实有很多人他都自己没有这个信贷记录的啊，所以说这个十亿中大概有不到一半，就不到1/2的这个数量有这么一个征信的记录。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央行的征信系统之外啊，那其实目前来讲呢，其实在这个个人征信业务的这个领域嘛，其实还有一些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啊，因为央行的这个征信中心啊顾名思义它是属于归这个央行直管的，它是具有很多的这个法律的所谓的法律权限的啊，就像我们提到你日常去办业务的时候啊，这个消费金融公司的贷款啊，银行的贷款 啊等等，还有这个任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任何金融机构啊，任何的金融机构从事这个啊信贷业务，那你的相关的业务信息都要啊都要被纳入到这个央行的征信之中进行去申报啊，就包括你比如说你借一笔款项啊 ，OK， 那你这笔款项要被纳入到这个央行的征信之中的这个记录啊。那除了刚才提到这个央行征信之外呢，还有一些我刚才提到市场化的啊，当然一些市场化的其实像一些百行征信啊还有一些葡萄征信啊，那这个呢目前来讲它的业务范围是非常非常小的啊，同时呢和我们这个大众的生活中就是距离也比较远，那不是专业从事这个征信业务方面的人呢，其实大多数大家也不太了解。那除了这种市场化的这个持牌的这个征信业务征信机构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啊，我们说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说这个崛起的啊，我们叫大数据征信，那可能有的人听说过啊，大数据征信呢，它是一种非持牌的啊，它就不是说这个它从事这个业务的牌照呢，不是由这个央行去或者说这个监管去颁发这个征信业务牌照的，而是由它根据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每个人的日常的行为记录，对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某个人那去到了，比如说你在某一个 APP 上浏览了什么啊，那这个在过往之中这个。你的信息、你的浏览记录等等被采集之后，那根据一系列的你综合的这个画像，那给你个人做了一个类似于征信的一个补充数据啊。对，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你经常去 SKP， 对吧？那其实这一定能够程度上说明你这个消费能力比较高，对吧？那可能就你经常去某一个比如中等的商场，那可能相比 SKP 这样的这个商场而言，可能它在这个信贷的记录上相对要低一些啊。对，所以说它这种是属于类似于。啊，征信的补充机构叫大数据征信，对，所以说整个从层面上来讲，大概就是这样的。 嗯，好，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实际上之前在。我记得是今年上半年吧，跟大志老师做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央行传出说我部分用户是接入到了央行征信系统当中的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梳理了一下，目前我们整个全社会当中存在的有几层征信系统。其实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一次央行说我这个花呗说我要全面接入的这个征信系统呢，叫央行征信系统，这是咱们国家最为基础、囊括人群也是最多的一层征信系统，它是央行征信系统，对吧，大志老师？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数据。那同时呢，在这个央行征信系统之外，也有一些持牌的，它的囊括人数跟数据维度不如央行征信系统那么全面的一些征信的体系，比如说持牌的百行征信体系，还有一个呢不持牌的更多商业化意味的叫大数据征信。这个大数据征信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多多少少聊过啊，它其实是从很多数据维度就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的用户画像在里面。所以呢这回央行这个花呗接入的是央行征信系统，也就是说是最基础最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征信体系。好，那这样还有很多用户呢就说了呀，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了，觉得会未来影响我的征信，那现在这个花呗我不用了。大志老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哈，您觉得这个行为怎么理解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征信，什么样的行为会影响一个人的央行征信系统当中的这个记录呢？ 首先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啊，就是说，花呗接入这个央行征信系统啊，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就是99.99%以上的人啊都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可以举一个这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啊，就是因为央行征信中心啊，它在整个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体系中，它属于这个信用中国啊，就是包括中国的这个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一个基础设施的作用。那我们可以举一个类比的作用，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之中你有一个身份证，对吧？ 嗯， 那这个东西你现在把你的花呗的记录，你的使用记录纳入到这个征信系统中，就相当于把你的一个身份证录入到了系统之中。那我们说比如说你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之中，你说你没有一个身份证可以吗？没有一个身份的这个画像可以吗？这很显然是不可以的。 嗯 啊，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对吧？非常麻烦。那把你的这个花呗的使用记录纳入到这里面，其实就相当于给你做了一个这么画像。那其实我们在日常中，很多人为什么说感觉到这个，就是说感觉到这个担忧啊？其实我觉得是由于这个对于这个东西的不了解。 那我们说把你的这个使用记录纳入到征信之中，相当于在你的这个基础设施中有了一个对你的画像，对吧？那知道你比如说你的花费的额度，比如说是2万块钱，对吧？那你日常中使用是多少？那同时呢，你又没你在这个日常的使，比如说在3年5年的使用记录之中，你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违约的逾期的记录，对吧？你都非常每期都正常的使用，然后正常的还款。那我们说，如果是相对于一个任何这个信贷记录的人，那其实有信贷的记录的人，他再去做一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车贷啊，或者说其他贷款的申请的啊，其实相比于没有的人，他更是一个更好的一种，就是说信贷的行为。 嗯 啊，因为你相当于你有了使用记录，并且你遵循了非常良好的使用习惯，没有任何的逾期，那肯定是相比于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信息的人来讲，他是更有判断力的，也就是判断的维度多增加了一个。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啊还在担心一点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花呗这项服务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小贷公司，对吧？很多朋友都认为说，如果我频繁在使用一个小贷公司给我提供的类信用卡的服务，体现在央行征信系统当中，感觉上好像我是个特别不靠谱的人，所以大家的这种误区是可以去除的，对吗？ 对，是的，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也需要就是声明一点，其实在大概4、5年前吧，或者是甚至5、6年之前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小贷业务主体啊，它作为在这个整个金融市场中补充的一环啊，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就是说比较持牌的像银行啊、消费金融公司这样的一个这种持牌的金融机构的一些我们说鄙视也好，还是说这个就是弱势也好，所以说呢，我们能够听到这种有这样的新闻，比如说哎，我有了这个互联网信贷的这个使用记录，所以说就是你在这个在申请房贷啊或者车贷啊等等这些贷款的时候，就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歧视，就受到影响，其实这个更多是前几年的一些情况，其实在近些年整个互联网信贷非常非常普及，以及像花呗你提到的这种类信用卡行为在大多数人之间普及之后啊，其实这种行为基本上非常非常少了，应该说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在过往的之中呢，其实这种行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是属于个别案例，你没有办法说把这个个别案例就是普及或者说推而广之到这个所有人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情况的。 所以呢，在这儿啊，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至少目前大家使用到的类信用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还提到了京东白条，我们先说完花呗，把花呗说完了以后，我们可以让大智老师再来讲一讲其他的一些产品啊。就这些产品呢，它现在都是属于只有持牌金融机构才可以跟大家来提供这种服务，提供服务。那在央行的征信系统当中体现的就是你如何面对这种产品的还款了。如果你是按时、按规定、按规则去进行良好的使用，这同时反映在央行征信系统当中，你就是一个很守规矩的、有信用的人。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像前几年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多多少少听过，如果你使用过互联网贷款服务，好像体现在央行征信系统当中，觉得你这个人不太靠谱啊。我看最近有很多周围的朋友也在问说，哎呦，那是不是那个花呗接入征信，我就得把这个花呗关掉啊？这种误区呢，大家可以不用有啊。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大智老师，我们再来说一说花呗。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啊，基于阿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依托于淘宝嘛，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上网购物的时候接触到的这样的一款产品。还有的就是像京东白条，京东金条，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个业务叫美团月付啊，就是有不少的互联网的平台企业都开始提供这种类信用卡的消费服务，他们是都接入到了央行的征信系统当中吗？使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款产品，因为市场占有率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啊，京东白条、美团月付，使用这些产品会影响大家在央行征信系统当中的征信体系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就是需要普及这个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可能是会对你的个人的信贷记录，就征信记录产生不太好的影响。其实主要有几种，第一种其实就是最严重的逾期行为。其实你在过往之中，假如说你的花呗啊，你的这个京东金条啊、白条啊，像美团月付啊这种，如果你有这种违约的行为，或者是说这个逾期，或者是未还款，对吧？这样的行为呢，其实也会被纳入到征信系统之中。但是呢，这个征信系统之中不一定是央行征信，而是类似于我们刚才提到的 大数据中心和百行中心。那像花呗啊，花呗以前的这个运营主体是这个蚂蚁的小贷，对吧？ 嗯。 像这个京东、白条、金条后面的这个主体也是小贷，美团、业付也是一样。那像这些小贷的这个机构，其实它在历史之中，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基本上全部的接入到了百行中心之中。所以说，虽然说你的这些，如果说你有逾期行为没有被纳入到这个央行的中心之中，但其实也被采用到了这个百行中心之中。所以说，也会相当于你的这个信贷记录为逾期的记录也是被记录的了。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逾期记录，那很显然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良好的用信的行为。 嗯。 那除了这种就是逾期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其实就是属于过度借贷和这个多头借贷。 嗯。 所谓的过度借贷就是属于你的借款额度过大，对吧？比如说你一个人看，比如说个人上面有几千万或者几千万这样的借贷行为，那很显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是一个比较慎重或者说比较超常规的现象。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多头借贷。 嗯。 那多头借贷指的就是说你在 N 多个啊，非常非常多个，可能说几十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信贷机构都有这种借贷的记录，并且是同时有的。那这种呢就属于多头的借贷。 嗯。 啊，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比较鼓励，或者说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信用卡呀，对吧，像花呗啊这样的借贷产品。但是呢不鼓励你用过多的行为，过多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哎，你说我在花呗开一个，京东上开一个，然后美团优付一个，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所有的 N 多个，其实什么携程啊，对吧，啊这个各种都开一个这种类似于信用付的产品。那其实这样的呢它对于你的这个征信系统之中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所谓的信用花了。当然啊，其他的这些其实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央行的征信之中，但是它在你的这个百行征信这样的市场化的这个信用机构中，其实也是有记录的。而且众多这个银行啊，包括这个消费金融机构，他们去就是说采购这个你的这个就是说信用信息，去作为它的一个风控的一个审核标准的时候，其实也会除了央行征信之外，它也会采购一些市场化的一些征信机构的个人征信业务的一些它的一个数据和信息。对，所以说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啊，当然啊，我们刚才提到，其实花呗未来它的这个你的这个使用记录啊、开通记录啊，对吧？会被纳入到央行征信中，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花呗未来背后的运营主体会变化。 嗯， 它目前来讲呢，其实还是这个蚂蚁的小贷，对吧？ 嗯， 那其实未来会逐渐的，并且应该很快的就会转换到叫蚂蚁销金机构。那这两个主体呢，它虽然都是从事这个信贷业务的。但其实它的性质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 嗯。 因为像小贷机构，它其实在之前是属于这个地方监管局批的。 嗯。 但是它属于非正规的持牌金融机构。 嗯。 那就是不属于这个法定的所谓的持牌的金融机构。 嗯。 但是如果说像消费金融机构蚂蚁消金的话，那它其实就已经是被归类到这个持牌的金融机构。 嗯。 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呢，你的这个所有的持牌的金融机构，你的所有的从事这个信贷业务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业务记录，都要被纳入到这个征信的央行的征信中心之中啊，就我们说的央行的征信系统啊。所以说呢，我们才会有了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花呗啊，就是现在要必须强制的进入到了征信之中啊，这个央行的征信之中。但其实像其他的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京东的白条金条啊，像这个美团的月付啊，它目前其实背后的运营主体，其实还是小贷机构，它并没有被纳入到这个央行的征信之中。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不需要过度的担忧的啊。我觉得只要大家就是说这个消费者保持在正常的使用范围之内，对吧？你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对吧？信用卡的一些，对吧？这个套现行为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小贷啊，或者这样的这个行为，违法违规行为之外，只要你正常使用范围之内，其实都不会产生影响，甚至说你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我日常就开了一个花呗，对吧？那其实在你一两张信用卡，那这样的行为在你的征信之中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为。当然前提还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不要有这个逾期的记录，对吧？要正常的还款。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刚才大志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这个花呗它背后的一个主体要发生变更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原因情况啊。其实反映出来的还是究竟大家的日常使用这些信贷公司产品的行为是会被归类到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哪一层的征信系统当中，有可能没有被纳入央行的征信系统，但是呢被大数据征信已经采纳了你的还款以及消费的一些记录，未来如果被纳入到央行征信体系当中，你所有的行为也都会被 一一记录。那最后最终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这种信贷类的产品啊，现在有很多。第一点，不要多头借贷，也就是你最好不要每个平台都开。其实现在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我们说了，这互联网公司似乎看起来最终的归途就是做金融，对不对？其实没有必要每一个平台都开，有一些低频消费的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携程啊等等这些低频消费的网站，其实我建议大家就别开了，因为说实话容易忘。高频消费的，比如说像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了京东白条、花呗，只要您能保持按时还款，健康良性的消费，它对你的征信系统的建立反而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就是不要多头借贷，不要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随着大家对于这种信贷产品认知的这个认知的提升，使用上完全不再像一个新生事物那样了。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就会变成注意于我们征信体系搭建的一种工具。好，今天非常感谢大智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说，首先我们现在整个的征信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同时大家什么样的行为可能会影响你的征信。正常的借贷行为是不会影响大家的征信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好，那这几个问题如果解决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就这个基本上没白做啊。非常感谢大智老师来早上参与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就先挂线了，再见。 嗯，好的，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哎，再见。好的，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解除一下最近由于这条新闻的发出，给大家使用一些信贷类的产品这个发生的一些误区跟误会吧。只要大家正常使用，都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好吧。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今天也只能聊到这儿了。本期节目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搜索财富新动力进行回听或者是下载。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更多的热点新闻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匆促为何人生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赶路人，珍惜光阴莫放松，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望叹痴心成空。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